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的16:06开始我们今天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赵胜。那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旅行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旅行达人张维，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旅行达人很特殊哈，这个除了是旅行达人之外呢也是我们的同事，然后经常 工作达人是吗？ 对，工作达人，然后经常会在这个我们的办公室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去哪儿玩了呀，然后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心得呀，然后跟他接触这么将近十年来哈， 别暴露年龄了， 这将近十年来哈，这个我们也是接受到了很多他的一些这个攻略呀，还有一些这个达人养成记的一些这个看法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来张维一块儿聊一聊关于这个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哈，我们来关注几个旅游方面的资讯。其实旅行呢不仅仅是这吃吃喝喝玩玩，有的时候宁静啊也是一种旅行的感受。那么最近呢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正在热播当中，已经播出了第6期节目。在经过了前5个星期的发酵之后呢，节目也是渐入佳境哈。这个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在旅途中啊夫妻啊或者是情侣的相处之道，也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旅行生活哈。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个主题曲，我们一块儿呢来收听和收看一下。当然在这儿呢也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那么收听呢就是 FM98.2 哈，找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收看的方式呢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链接，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哈。我们就来今天聊一聊这个关于海岛游，哎，女神的一些相关的攻略。那么说起这个亲爱的客栈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主题曲哈，非常宁静的一种旅游的方式。 亲爱的老公，谢谢你带我来这么美丽的地方。 清风草地，阳光倾斜，水面波动着晚霞，余晖它 身边，互相扶持陪伴。 你是我身边的一面镜子，能够让我发现自己的错误。 清清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来自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哈，《亲爱的客栈》，是到了这个泸沽湖开了一家宁静的客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旅行能够静下来，不是每天都是到处走，也是一种特别好玩的享受，是吧，张伟？ 嗯，我觉得分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忙的时候，你特别想在一个海滩上一躺，找一个酒店躺三天，每天就看云。朋友圈第一天说第一天的云，第二天的云，第三天的云，第四天回来了。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对我来说，还是希望有不同的人可以去交流。 对，我觉得这个接触张伟几年啊，发现你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嗯， 我就是属于那种去旅游或者是度假就换个地方躺着， 旅游宅嘛，不同的地方宅。 对，就是我是选择在北京家里面躺着，还是说到这个一个什么其他的地方躺着哈。所以为什么今天一找旅游的选题，我就找到了海岛游，因为海岛其实是一个可以让我很好的躺着的地方哈。 对对，很多人去海岛就是想一躺躺三天，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在海滩上晒太阳。 对，那今天我们再来这个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消息呢，就是现在北京是深秋初冬了哈，因为这个立冬刚刚过了嘛，然后有很多人称这个季节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所以在最美的季节呢，也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拍一些这个美美的照片哈。我不知道这个张伟有没有看到这几天朋友圈里面全是秋景的照片。 嗯，一到这个季节，每天都会被大量的黄色刷屏，就是各种银杏叶。 对，而且我发现有些朋友穿的特别少，就是在一片黄当中哈，然后有一抹薄薄的彩色， 这已经算很好了。要在冬天的时候，好多人还穿比基尼照相 啊。对，所以其实张维冬天不是冬天哈，初冬的时候，就深秋初冬的时候，喜欢在北京的什么地方照相呢？ 我如果深秋初冬的话，其实我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公园。第一个是近，不用走太长的时间，为了照个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第二，我很喜欢去照相的一个地方是各种博物馆。就是北京有好多好多的博物馆，尤其是一些比较冷僻的，比方说通州有一个叫韩美林艺术馆，很少人去，其实地铁出来就是那个地方，照相极美，因为它整个线条和空间都是韩美林自己设计的。 哇， 你在那一照相，别人就觉得出的是大片，而且人少嘛，相对来说工作人员不会像国博啊首博说哎不许照相，在这不许摆这个 pose， 因为人太多了那些地方， 自然。它外面还有小小的一片树林，有时候还会出来韩美林的一匹马，你都可以跟他合影，人家都可和蔼了， 马也很和蔼是吗？ 还是马是那种小的 pony 马，你说哎我跟他合个影都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博物馆可能是深秋啊初冬的时候，尤其是雾霾天的时候去照相，很好的一个选择。 还真的是，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看到一些旅游推荐啊，都是什么到使馆去拍个什么黄叶啊，或者说到什么香山去拍个红叶啊， 那个太考验技术了。其实拍室外这种你要用很好的相机，像咱们都懒嘛，都恨不得拿一个手机就走天下的那种。博物馆它本身因为要画，让画特别美， 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好的灯光，那个灯光下你一照，拿手机一照，就觉得像专业影楼拍的一样。 对，真的，因为我也是看到过很多你拍的照片哈，这个比如说拍个宝宝呀，拍个猫猫啊，然后拍一些生活场景啊，都是你的专场啊。有的时候说这个张维拍的照片当中是带着故事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你找的这些地方比较小众，就不是说大家一看哦首博，然后一看哦使馆区，就是到一些比较小的这些地方吧，可能它本身就带有一种故事感，还有这种历史的沿袭感， 对，比较少见，大家就会觉得很稀罕。 嗯，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资讯哈，就是错峰海导游了，其实也跟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相关的。最近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面会发现哈，因为这个像北方天气已经冷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呢有几天年假没有休完，就会选择这个错峰海导游。 对，现在是海导游最好的时间。 对，然后这个也有一些记者去走访一些平台，就发现这个错峰一个是票价比较便宜，因为大家都没有大假嘛，就大家都错开时间。还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其实各个海岛啊，它的温度什么的也都不错哈。当然除了那些迎来雨季的海岛之外哈，其他的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现在也是比较火热的，尤其最近东南亚这些地方，海岛游也是比较火的哈。 对，12月开始的话，11月还稍微差点意思，12月、1月都是像泰国的一些海岛最好的时候了。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海岛游的女神的必备的攻略啊，因为很多女孩去海岛呢，她可能这个目的除了休闲度假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目的啊，这个其他的 秀身材吗？ 哎，就是经常会有人说哦，你去海岛啊，那我可要看照片了，就看什么照片，就是穿着这个阳光沙滩美女什么太阳帽之类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必备的攻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趴。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趴，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奇妙的旅行趴哈，我们来说一说海岛游。因为前段时间在其他节目里面也分享过，我是刚刚休了一个年假嘛，然后从这个夏威夷回来，就确实也是一个海岛游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路线哈。所以我真的发现可能女生去海岛游跟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去海岛的目的完全都不一样。我整个一个行程就是为了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回来，结果就是没有拍成。后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发照片啊？因为我拍的不好看。你怎么没有发就是那种阳光沙滩啊？因为里面我不好看。所以 为什么我觉得海岛很容易出好片啊？首先你在海边那个云就特别好看。 对，我拍的景都还行，但是因为我不好看，所以我就没发。 就你只能拍美女走光图，就美女都走光了，没有了，就表面上只剩景的那种图。 对， 是吧？ 对对对。但是哎呀，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嘛，后来也就没有发。但是其实去海岛玩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这个可以聊一聊的哈。因为我知道张维去过好多好多海岛，很多。 对，我其实去年和今年反而对于海岛的兴趣下降了，就觉得应该去一点更人文一点的地方。像海岛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去那个马来西亚那个马布岛那种有人文一点的地方。但是早年特别累的时候，的确是很想去很宁静的、没有太多太多的世俗纷扰的那种海岛。 对，而且早年应该是这个。孩子宝宝也比较小， 现在也很小。 现在稍稍能走动了哈。 对，我觉得应该早年是没有小朋友的时候吧。我们每年会几个好的女性朋友会组织一个叫做纯妞海岛团。这是我们固定的打的一个旗号，就是说只有女孩子去，然后男的都不去，所有你的男朋友呀、你的先生呀都不带。也不但男性朋友，只能女孩去，因为女孩在一起比较方便嘛。比方说游泳啊、换衣服啊、住酒店，就完全不找男生这种出行。 对， 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 你怎么带我去啊？真的，我觉得这种团 你太懒 啊。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没有拍出来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我是跟父母一块去的， 没有人给你照相是吧？ 没有人给我照相，我好难过。 哎，其实你不知道，现在在咱们在网上可以找旅拍，现在旅拍特别特别的盛行，就是你去网上搜啊，就是说环球旅拍，然后基本上你去一些大的岛屿，像夏威夷啊，像普吉啊，像长滩啊，像苏梅，就是。商业化做得比较好，开发得比较好的岛屿，它在当地都会有中国的那种摄影师在那驻站，然后 你可以选择不要说那种婚纱套系那好几千，他会有专门的跟拍，差不多比方你们无论是十个人五个人你一家子，他给你跟拍半天的话应该是2000块钱。 对、我在巴厘岛的时候找了旅拍，然后结果这个从我找到旅拍约了时间开始就一直下大雨，正好赶上巴厘岛的雨季，然后结果那摄影师来了，就坐在我们的那个就是酒店里面啊，看着大雨说怎么办，然后走了。第二天又来看着大雨怎么办，又走了。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到现在为止啊，我去过好多好多海岛，都还没有拍出来一张就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照片。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刚才张维说的那种就是纯妞团，就因为这种是什么，你的闺蜜随时会拿起相机给你照相的， 对，而且不怕麻烦，真的是不怕麻烦。 对，我原来跟几个闺蜜出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哪怕你在吃饭、你在喝咖啡，他随时觉得哦你这个样子好可爱，他都会帮你拍一张， 拿出手机来测毒。 对，然后你的这个就都有可能是成为你之后的这个手机屏保画面什么的。 对，因为你自己去的话很难拍出好看的照片，因为在海岛上一般比较热嘛，你就满脸油光的、然后你自己拍的话那个角度啊，然后脸皮薄一点的像我们不大会举个自拍杆去找好角度，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周围人都会看着你，如果这样的话的确很难有好的照片。所以我觉得旅拍现在不错嘛，如果是五六个人一块出去玩一家人的话，一两千块钱基本上也能搞定、其实在当地你都可以砍价的，能砍到六七折，就在网上报价六七折，然后基本上反正去几个景点让他跟拍你个两三个小时，就能出很多很好的照片。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就是我们在一些什么某宝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地方啊、旅行的网站啊，包括可能马蜂窝上面也有一些分享的，就是这些游记啊，或者找了哪些摄影师啊，你也可以跟他去聊。其实一般住在海岛的一些摄影师都还，咱们说人都挺怎么说呢， 挺热情的， 挺热情的。 对，因为他们是常年在海岛居住的，你会觉得哎，他看到自己的同胞来也是很欣喜的。 对， 我们上次跟那个海岛的摄影师就聊了很长时间， 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像地陪一样陪着你玩。 对对对，他会给你介绍很多景点，然后有时候还会给你出车。 对，而且真的是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六个人去嘛，然后跟拍一天是按说是3000吧，然后我们就说哎呀你上我们请你吃饭，他后来就收了2000多块钱人民币，我们到每个人头上的话大概也就300多块钱，就是很值的一个套系了。 对，但这次是因为我去夏威夷，夏威夷它人工太贵了。 对，夏威夷是比较贵的。 对，你在别的地方像在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包车，包一天可能就大概几百块钱， 400-500吧， 对，顶天了。 800大的那个吉普车， 夏威夷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导游帮你开包车的话，差不多小半天就得3000-4000块钱人民币。 对，夏威夷啊、帕劳啊，还有那个塞班啊，这种美元的地区都是比较贵的。所以东南亚还是很好的季节，现在就是东南亚最好的季节，又便宜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聊说这个海岛游啊，女神的必备攻略，就是女神，就咱们说女生啊，一般出游的时候都是希望自己美美的，就是美美的呢，有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你想象当中旅游是那样的，就是阳光沙滩，我穿着连衣裙，然后有好多漂亮的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然后我可以发到各种这个跟朋友去分享的，可能回来呢就是啊好热，哎呀这个衣服又皱巴巴的，然后有这个就是你完全跟你的那个印象当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嘛，其实去海岛你最半亮的装备就是一个大黑超，因为你就不用管你脸上所有妆的花和所有的汗， 对， 然后各种各样颜色的口红， 对， 你就会像你在不停的换衣服一样，然后5到6套的泳衣，然后外面再套上裙子。 其实泳衣照也是很难拍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先说说出行前的准备吧，就是我知道张维是一个做攻略非常厉害的人啊，因为之前你们有一个小团体嘛，就全都是这个有是专门女生的趴，然后有是这种女生男生都有的这种团体。 对对 对， 对， 就是像一般你们做出行前的准备的时候，如果是海岛游，你们会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 其实海岛游是最简单的，因为海岛游的话分两类嘛，一类就是像你说的到哪个地方一躺好几天，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挑比较大的酒店，一些连锁的酒店，五星级的或者是四星级以上的那种，在那基本上不用准备什么，你就准备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装备，然后准备好一些道具嘛，然后把各种驱蚊的带好了，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防晒，大瓶的防晒无限制的往身上涂才可以。然后如果 果去一些海岛是需要比较人文的、比较个性化的，比方说我们不光是去普吉岛，我们除完除了去普吉以外，我们可能还要去斯米拉，这样离普吉挺近的一个岛的话，那可能就要船宿。这个时候你要带的就会非常非常多，比方说手电筒，比方说所有的药品。去泰国还可以，因为泰国泰药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去的是苏梅，比方说在拉曼岛什么的，拉曼海滩什么的，可能周围就没有那么多的药店了，你要开车出去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带很多很多的药品。所以我觉得去海岛相对来说啊，比起别的那种就是人文的要长途，比方我们去非洲看野生动物什么的来说，他要准备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是好的酒店呢，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准备，酒店都有。如果你是普通的呢，你要带好一些野外的生存的装备，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和驱蚊，还有防晒，就这几类。 对，咱们先说说这个防晒吧，因为我们看这个近几年一些综艺节目啊，里面有好多就是明星啊出游的时候都会拿那种各种喷雾往身上喷，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在出门之前啊，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准备好多什么喷的、抹的、补的、涂的。一般张伟会准备什么呢？ 我会一个就是全身的喷的，一个就是脸上的涂的，就两类就可以了。像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一心想晒黑的，他就带美黑。但千万不能裸着晒，裸着晒马上就完了， 伤。 对，因为我们老说嘛，说那个如果是欧美人的话，他白种人他晒出来是蜜糖色的，但亚洲人晒出来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那种斑点色，因为他肤色本身不一样。所以一个就是喷的，喷的你要随时喷，不停的喷，还有一个就是抹的，一定要很厚，就是恨不得你抹上去就像在刷墙一样，变成艺伎妆的那种才是真的防水的。 对，其实就它除了化学防晒之外，就是物理防晒嘛。 对，物理防晒就是很厚嘛。 对，你就相当于给自己刷了层漆。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那样是最保险的、最安全的。还有就是各种帽子，我们可以看就是好多各种综艺节目里所有人都戴着同款帽子。 对 那次大家说跟那个买菜大妈一样，那帽子，那帽子其实我后来都测过，就是织布。所以你就把那个帽檐越大越好，最好能晒住遮住那个后脖梗那个位置。因为我老是从海岛回来最后发现别的哪儿都没有黑，两个地方会黑，一个就是鼻子。你戴一个墨镜鼻子是露出来的，你戴一个帽子吧有时候要仰天什么鼻子就会露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后脖子这边。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你要护住了，就整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还有一个，就你穿人字拖那个脚面，那个脚面是特别可怕的，回来一下你那个脚就像那个地方没有洗一样。 对但你看什么季节去，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倒无所谓，你回来穿雪地靴呀，穿厚的鞋，反正捂一个冬天 自己看会不舒服吗？ 那倒是，但你捂一个冬天基本上就回来了，但如果是夏天就特别可怕了。 对，反正会不大好吧，就像肢端癌一样。是不是说的有点恐怖？ 对，反正就看着特别的奇怪那种感觉。 对 还有一种防晒，就其实我们看很多综艺节目里面他们也都会穿就防晒衣。 对， 但那东西真的得买好，就是它专业的防晒衣其实是可以透气和透汗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就可能网购的一些防晒衣非常的热，最后晒没有防成，然后自己整个人中暑了。 但我试过哈，就是现在有种特别特别轻薄的面料的那个防晒衣，虽然他说了比方说是50倍的防晒 SPF 50倍的防晒，但是你真的效果跟你薄薄的一层很透气的棉布效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它可能就是反射让你更凉爽。 对， 但是真的你说在防晒的效果来说差异不大。后来我问过好多就是常年潜水的朋友，就说其实你只要身上覆盖着织布，你就真的不会被晒成那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 那么那些防晒衣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老洗嘛。所以你去海边老是会沾水嘛，其实你沾完水以后它的效果都会打折扣。 对，所以我觉得去海边啊，咱们刚才是聊到了一个防晒的问题啊，因为确实可能到海边之后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不会去的时候玩开开心心的，然后回来之后一下子哦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这样就一下旅途的欢乐感就没有了。 黑不怕，其实最怕的是脱皮。 就我有过就在海水里泡完以后起来就身上一层一层的掉皮， 对， 那个掉皮的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在掉，就很尴尬。咱们说黑啊白啊这都是肤色问题，我回来遮盖一下或者怎么着，我说我就是喜欢这肤色，但那个蜕皮啊又不像是干的，又像是得了皮肤病一样的，那感觉是最难受的。 而且回来之后很可能你要想化点妆啊，或者说你要出席一些什么活动啊，一看就是你的精神状态会特别的不好， 很尴尬。 对，别人会说哟，你都出去玩了一趟回来之后怎么看着这么憔悴、 老的十岁 哎，对，因为这个晒也会让这皮肤变老哈、啊。那咱们今天上半段当中呢分享了一些这个去海岛游之前女性朋友一些必要的准备哈、啊。那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伙继续来分享一下哈、啊，海岛游到底女生朋友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项目哈、啊。咱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2了，欢迎再次回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哈，这个收看的方式呢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可以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现场直播的情况了，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链接哈。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岛游的女神的必备攻略，那我们是请到了这个旅游达人，也是我们的同事哈，张维，欢迎张维。 赵爽你好，大家好。 其实之前张维也是这个跑口的时候跑过旅游口吧，我记得是。 对对对，那是那基本上其实是室内和国内的居多。 对，其实国内也有一些海岛啊，但是现在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太贵了，就是比如说像国内海南，就你有去海南的那个钱，其实你可以在东南亚任玩。 但是时间上啊，比方说现在很多亲子游的人会选择海南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却觉得去东南亚它便宜嘛，但去东南亚它的飞行的时间成本还是要更长一点。海南的话3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如果去东南亚的话，咱们不要，比方说去长滩啊、普吉还好一些，普吉就略远一点了。你要是去苏梅，甚至去刚才我说的马布岛，如果再去更远的，像大洋洲、像去帕劳， 那就非常的远了。所以其实很多海岛是挺远的，飞机要遇到台风影响的话就会受很大的这种干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三亚， 对， 这种大家老说又贵，但你整体的成本算下来其实是挺划算的。 对，就其实它的这个时间成本会短一些。 对， 所以如果带小孩的话哈，就是还是去这样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好。你像我这次去夏威夷，在飞机上就有一个孩子整整哭了8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哎呦好心疼啊，这小孩他可能也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父母呢不是跟这个孩子能很好的协调去哄他，所以他就一直在哭，而且是声嘶力竭的在哭。 他就是觉得不舒服嘛。他你多大呀？ 我估计可能也就1岁左右吧。 那根本哄不了他，完全没有逻辑。你怎么哄他，他就是完全按照本能来。 对， 他就会不停不停的难受，他就哭嘛。而且他耳朵不舒服也只能哭， 哭了8个小时。 那体力还够好的。 我们说这孩子这个劲儿够大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海岛游，其实女生去海岛除了能拍照之外，张维觉得比较好玩的是什么项目呢？ 我觉得女生去海岛我个人觉得比较舒服的拍照是一个，就是浮潜。因为浮潜它其实不需要有游泳的多好，很多人不会游泳或觉得自己游泳姿势不好看。在国内的话游泳池的话很多水质也不好，浮潜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我自己游泳很不好，所以我基本上不把游泳当做一种健身，但是呢深潜又觉得又贵又危险。所以浮潜是我唯一敢的水上项目的运动了。所以我基本上如果去海岛的话，我会找一些浮潜项目非常好的一些海滩，然后事先买好很多浮潜的装备。就是去各种运动商城啊买一些那个呼吸嘴啊，然后导管都买好了，然后就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基本上一玩个2-3小时，在浅海滩上玩一会儿，然后或者是坐快艇出去在深海里玩一会儿，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还跟张维在说啊，就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浮潜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第一次的浮潜体验特别不好。就应该是在长滩岛，然后是坐着船，他先把你带到深海当中去，然后再把你放下来， 级别太高了， 然后你把头扎进去。但是我是平常不晕飞机，然后也不晕车，什么都不晕， 一定会晕船。 我没想到那天晕船了，主要是他开过去的过程当中其实没事儿，但是到了那个深海区 停那儿吧， 对，停那儿他就开始飘。 对 对，然后不光是我有问题，就我们那一船的还有一些这个健硕的青年的男性哈，本来出海之前都说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在里面泡着，我一定得看着鱼为止。然后结果到了那个就是海中央，就基本上都怎么说都挂了，就都不行了。 都会这样，就是好多人坐快艇出去的时候，船一在那儿停着，深海你望过去好像一点浪都没有。真的是一丁点浪都没有，但是你整个人的感觉就会晕，很多人会喷射性的那种吐。 对 对，这就是这样，在大海上，因为它不光有浪嘛，它还有涌。就你要坐那个大的那种科考船出去的话，我想我有一个朋友坐科考船出去，在风平浪静的大洋里，他有好多人已经一个月起不来床，就晕到这个程度。这个就是这种坐快艇去深海潜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进阶版。最简单的就是在你住的酒店或者是在可以浮潜的海滩上，在你能站得住脚的地方，一般到大腿这个时候你去浮潜，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浮潜入门的一个尝试。一下到深海去浮潜你身体受不了， 真的。所以后来他们说有一些旅行公司啊，就为了让大家能更舒适一些，就会给你配那个药，配晕船的药。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就是带你到这个深海当中去浮潜的这种，他会给你 事先吃药。 对，事先吃药好像感受能好很多， 但很多人会恐惧。 就 是很多就算游泳很好的，因为深海的浮潜的话，虽然他会给你穿那个潜水衣嘛，但是就像我说的，很多水性不好的人，他本能的他天生会有一种恐惧。所以我觉得浮潜就是比方说啊，像你说长滩岛，因为它的浅海浮潜已经不是很好了。比方说如果去帕劳，或者我说去普吉周围的那个国家公园，斯米兰，它那个真的是你在浅滩的地方一低头能看见很多的鱼。像帕劳的话，你甚至还能看到软珊瑚和硬珊瑚。所以在这种浅的能到大腿根的那个水，或者是到胸吧，这个地方去浮潜是最适合一开始就是有点胆小的女生。 对，就是现在你像我母亲，就我妈一听到浮潜， 他就开始晕，因为有那次很不好的经历之后， 很害怕呀，对， 就是开始你一觉得坐船出海，首先你这个感受就不大好了。但这次我在夏威夷呢，也做了一个潜水的项目，是他坐着潜艇，就是 潜艇 、对，他真的是潜水艇下到这个海底下去，然后可以去看海底的鱼，但他并不是到那种非常深的海，就是他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你潜艇能到达多少米，你多一米可能都是直接就违法了，就是它只能到那个米数。 这不跟那个 Yellow Submarine 那个 MV 一样吗？就是透过那个舷窗去看那个鱼， 对对对， 是吧？ 亚特兰蒂斯号、然后他就坐那个小的潜艇下去，就其实你看不到太多，就你想象当中那么惊艳的鱼，你可能看到大多数你都会觉得是食材的类似那种鱼，你感觉哎泥蒙哎这 鱼材， 你感觉这可能很多都是你平常会看到的海胆。就类似这种你能吃的这种啊，它不是有那种深海的你觉得特别惊艳的鱼，偶尔可能会飘几条那种长得硕大的那种鱼过来啊，在你的那个潜艇边上去玩一玩，但那个相对来说舒适感会强一些。 对，反正贵吗？ 反正在美国的话是大概一个人一次$100。 哦，那还行，就是不到700块人民币一个人。 对、 哦， 反正你全家2000-3000块钱玩一个这个项目吧，差不多。 反正真的要浮潜的话，真的得挑海滩、挑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帕劳，它有一个鲨鱼城嘛。如果你去浮潜的话，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礁沙的，这都是一米见长的黑礁沙和白礁沙。 嗯， 它都是人为的给你引过来，然后你去浮潜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个鲨鱼群，这在一般别的地方都是看不到的。还有我说那个软珊瑚和硬珊瑚，一般你只有深潜的时候才能看到，但在这在帕劳就基本上浮潜的时候都能看到很五颜六色的那个珊瑚。所以一定要浮潜的话呢，必须得挑没有太开发过的那种水域。 对，而且这个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事先要跟他说好了，因为很多现在这样的海岛游的这个海滩上都会有一些旅行社是华人旅行社，就你可以直接跟这个人用中文来沟通的，因为我们知道去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的英文其实并没有很好， 对， 你有时候觉得跟他们说英文还不如说中文呢， 中文很好的，现在其实有人会去租设备，像我们这样都是带设备，自己带着设备的话更干净，然后虽然他那个呼吸管的嘴一般来说都是一次性的，但自己带着以后会感觉心里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浮潜的话最好还是要戴一个手套，我就有过一次经历，去浮潜是在普吉的那个深海浮潜的时候，因为普吉现在也是海滩污染的不行了，所以浅海的浮潜也没有太多看头了， 对， 所以往深的地方去。然后那个时候它有一定的这个洋，就大洋那个浪，然后让我带了一下，我稍微觉得有点不稳，因为我游泳不是很好，我水性不好嘛，我就去拐弯以后我就轻轻推了一下那个珊瑚，我知道它会伤我的手，但是非常非常轻，我几乎就没有痛觉。然后等我回到岸边的时候，我的手脚全是花的，就是都已经像是比这个掌纹更密集的那种小伤，密集的伤，后来是用了当地的泰国的那种蛇药，才能够临时的给我止痛。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去浮潜的时候很想，当然它是不允许触摸的，但有时候你平衡掌握不好的时候 会被刮到 、最好你戴一个手套，还有那个浮潜的那个鞋子，可以站在那个比较浅的地方走路上来的时候不会被那个刮到。我当时那个手脚痒了很久很久才好，而且它其实很危险，因为在海里它会引来那种嗜血的鱼类，万一有鲨鱼就危险了。 对，虽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旅游的海滩啊，你要想见几只这个大鱼可能都很难了，但是的确是哈，我觉得这个去潜水什么的还是要事先掌握一下那个地方。我觉得现在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一看游记， 对， 就很多游记他会说哦，我去哪儿哪儿玩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还好，就是可能去哪儿哪儿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最好你能带一个什么，我觉得这种是最实用的，就是之前去过的朋友毫无商业性质的这种朋友给你分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对，而且他会告诉你在哪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找谁租到什么样的设备，这可以让你旅途当中免于很多很多累赘的行李。 刚才说到这个东南亚的海岛游啊，在这儿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视频，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东南亚的大概10个海岛吧，咱们可以先就是扫一下，就大概有哪些海岛是可以去的。 又到了海岛最美的时候， 普通的海岛千篇一律，平淡无奇，所以今天小编就给大家送上福利，盘点一下东南亚最具特色的十大海岛，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去旅行吧。首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成熟舒适型的海岛。沙巴岛位于东马来西亚，有风驾之乡之称，这里有海洋、高山、长鼻猴、萤火虫，大人小孩都可以得到满足。在沙巴东南的仙本那有超多的潜水点，这里是最适合考潜水证的地方哦，因为没有语言问题。位于泰国的普吉岛景色算得上中规中矩，因为开发的较早，各种设施也比较完善，水上运动和夜生活都很丰富，泰国特色也有保留，属于入门级海岛。附近几个岛屿同样风景秀丽。长滩岛是菲律宾最有名的旅游地之一。长滩岛不大，这里的美景、美食、购物、娱乐设施、酒店都集中在沙滩边，休闲运动成了这里最重要的体验环节。浪漫型海岛，苏梅岛也是泰国有名的海岛。相比不远的普吉岛，因为人比较少，它的海滩和景色保护的相对较好，所以更美。巴厘岛比较大，相对于国内一个省的大小，开发的也很成熟，各种景点和水上项目也很多，能适应各种玩法。还是有名的婚礼之都、蜜月之岛，其实亲子游、老人休闲游、独自游都很合适，也是避暑型岛屿。巴拉望是菲律宾西南部一个狭长的海岛，绵长而不规则的海岸线分布着许多珊瑚礁和近海小岛，1000多个大小岛屿是潜水和浮潜的乐园，其中科隆岛很有名哦，岛上还有大批长颈鹿可供观赏。停泊岛由大小停泊岛组成，是属于热浪岛。大停泊岛的酒店比较度假型，而小停泊岛更适合背包客。两个岛都比较安静，但是设施设备差一些，风格迥异型。宿务岛最南部的一个离岛，岛附近大片珊瑚礁，深潜浮潜都一流，海水清澈，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的鲸鲨。苏米龙私密性很好，沙滩很不错，随处逛逛型海岛。共和岛是个珊瑚岛，海滩也有碎珊瑚变成的。本岛主要是砾石、山和眼镜猴。离岛巴里卡萨的海水非常清，处女岛简单，有很多好吃的。古老的西班牙教堂、巧克力山和大小眼镜猴算是本岛上最大的看点了。兰卡威岛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与泰国相近的地方，这里自驾游非常方便，而且很便宜。这里特有的绿荫项目特别有意思，穿越红树林也比较有趣，但是兰卡威的海底景色一般，海滩也算中规中矩。介绍了这么多岛屿，总有一个适合你，快带上好心情即刻出发吧。 好了，刚才我们是大概看了一下推荐的十个东南亚的海岛，其实在这个当中可能我差不多去了一半儿，然后张维应该也是差不多也去了一半以上了， 对吧？ 一半以上， 对。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岛嘛，你真的是要找一些自己的乐子，要不然你去上个一两个，你会发现所有的海岛都差不多，买的伴手礼都是一朵花啊，一个精油啊，一块香皂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东西，没什么好逛的。 所以海岛我个人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去任何地方你要有当地的人文的特色。我去海岛呢，喜欢那种原住民更多一些的海岛。 嗯， 我特别刚刚跟赵爽，我也一直在推荐，就马来西亚的那个马布岛 、嗯。 对，马布岛，因为你去仙本那嘛，它是一个穆斯林的岛屿、 嗯， 所以它会有很多很人文的那种地方。你可以去仙本那逛市场， 嗯， 然后去普吉其实也可以逛市场了，但是更多的普吉的会有商业的气息，中华人比较多，马布岛好一些，你可以去看他们的鱼市啊什么的。然后仙本那那个一天会放5次那个 banger， 就是那个穆斯林的那个音乐、真的是你觉得很本土、然后很安逸的，然后你还可以去看当地的那个水上部落，就是那个巴瑶族他们的那种生活、就你可以把海岛游的这种体验，就不说它那个沙滩比较好，海水比较清这些了、就水清沙又是我们对海岛的一般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加一些人文的东西可能可以让你不无聊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像商业开发的很好的岛跟商业开发的一般的岛，它的区别真的是挺大的。就包括我说我这次海岛游，就是我去到这个咱们说火奴鲁鲁岛的时候，和在这个它旁边的贸易岛，虽然它都是几个岛屿之一，但是它的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你像贸易岛，它整个的商业开发没有火奴鲁鲁岛那么强，所以它的自然风光啊，就是它会有大片大片的那种沿海的公路，然后你可以一直走，然后也看不到什么房子，你就会觉得哦，我确实是在一个海边开着车度假。但你到了火奴鲁鲁岛，基本上就是属于哦，我到了一个城市 城镇， 对，可能你甚至都觉得跟 LA 差不了太多的一个城市。你每天想到的东西也都是逛街，就连我们住的酒店里面啊，因为它是在这个就沿着沙滩做的那种 village 的酒店，然后因为夏威夷很少有 villa， 它的地方实在是太贵了，对，所以基本上夏威夷找不到几家 villa， 就这些连锁的就是世界的这种五星级酒店，它都是沿着海边做的那种 village， 然后你会发现全是商店，然后全都是各种品牌，就每天引得你每天只是逛街，你已经没有这种海岛游的感觉。所以我说看你想要什么。比如说像苏梅啊、长滩啊，相对来说其实它商业没有那么的 发达 对，所以他还是能静下来去吃点泰国菜啊，去吃点这个汉堡也还 OK， 然后还有这个披萨什么的，因为他的欧美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像苏梅啊，像长滩，我觉得长滩也已经基本沦陷了。 对， 其实那个菲律宾的话有一个岛我就是蛮好，是科隆岛，它属于巴拉望那个群岛，那个就是飞的不是很方便，就是要坐飞机先到那个斗湖然后再过去，但是它也是属于比长滩要更好一些，整个自然开发的这个情况商业味道更淡一些，所以我说这两个方向，你过纯我想是体验这种毫无商业，就像刚才咱们在小片里听到不成熟的，但你要承担不成熟的代价。比方说科隆岛，它那边最好最好的酒店我们当时住的就相当于国内的一星级酒店，你要找的好的酒店是没有的，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们去普吉，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我住的酒店很好，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任何其他的那个原始的风光，都是开发过的。但在这种基本上比较原始的地方，你又会觉得我很艰苦。我这个假期在干什么？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矛盾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更结合一下，有很多线路是可以结合的。 对，所以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海岛游哈，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啦。 嘘，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秘密花语环节呢，是有朋友在问我们哈，说这个去海岛游玩的话哈，说如果是真的是女性朋友结团，有可能会遭遇到什么？当然，这个遭遇打了引号哈，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一说那些未知的因素哈。 他是觉得有人搭讪吗？ 因为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认为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他 乱是吧， 玩嘛，所以有各个国家的人都在那儿，他还不像说是那种大城市，你肯定这个安保系统也非常好嘛，他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些环境相对来说会没那么有安全感吧，我觉得 反正我个人觉得东南亚的这分国家了，像泰国呀，像这种地方，泰国呀，像马来西亚呀，我个人觉得是还可以。 对，我现在去了可能很多很多海岛吧，我觉得治安啊或什么的都不错，因为大家都是去度假的。 对，因为大家那个整个就是但比较冷僻一些的岛屿就更加好了，它民风很淳朴。 对， 我个人唯一的觉得有一点点危险的是在菲律宾。我觉得菲律宾相对来说就是更乱一些，治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危险，而且女生一块结伴出群这出游的话有一个问题，就穿的都比较少，所以带东西都会集中放在一个包里，所以会有那遇到那个失窃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只要你不是特别特别晚的时候一个人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一些比较成熟的街区走，就像我刚才说，你哪怕是在市场里，先门大市场里走，都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且一群女生出游的会比较受照顾，说实话会比较受照顾，所有的周围的男性啊，各国的游客，包括当地的一些安保人员都会比较照顾你们，会比较讨喜。 对，所以其实事先做一些攻略哈，倒是也不用太害怕。当然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包括 括租车的一些麻烦呢，还有可能像之前应该是在苏梅岛吧，它这个半夜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车，然后载着大家去看拳击赛呀，然后去看各种表演啊， 泰拳的，尤其是在那个茶温海滩的那个满月节的时候会特别多。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看着可能哇好凶啊，然后他们放着大喇叭，那个车在那儿走，但其实从我们去到的整个经历来说哈，都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就是希望如果说报一些当地的旅行社或者是旅行团，一定要找正规的啊。这个 其实最正规的就是通过酒店去找，他一般都会在酒店里派一个车去接你， 对 对， 然后再把你送回酒店，你可以免于在其他的地方说我迷路啊，或者说是我真的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对，那今天呢我们是就请来了我们的同事哈，也是旅行达人张雷，咱们一块儿聊了聊这个女生去海岛游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哈。其实我觉得还有挺多东西挺想说呢，以后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分享一下哈。 其实大洋洲啊，包括一些非洲的海岛是真的好。 对对对，还有这个大溪地啊，也是我梦想当中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大溪地我还没去过。 咱们这个有机会继续分享。那么稍后呢是982活力榜，再次感谢张维，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